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听懂对我来的漫不经心，像油画一样安静，和平的慵懒不发芽着雨，心偷偷的放晴，祈祷你像云涌的精卫军，总也不懂得守护爱情，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我要送 改成了慢版演绎的《日不落》，来自于关喆的版本，完全有了不一样的感动。当然，原曲九零版本的《日不落》呢，也是改编自国外一个团体叫做 BW 空壳乐队演唱的英文歌曲《Sunshine in the Rain》。由于那首歌曲在2005年发行之后，在欧美音乐界是大受欢迎的，所以当时的唱片公司呢就购买了这首歌曲，重新填成了中文版歌词，收录在九零第九张专辑《特务 J》当中。日不落的歌词当中唱到，祈祷你像英勇的禁卫军，动也不动的守护爱情，好像在爱情刚开始的时候，很多男生女生都是希望如此哈，这个人无时无刻的不跟你在一起，无时无刻的不思念着你，哎，但是到了一定时期发现，嗯，好像也不需要这样的无时无刻始终伴随。11点0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随电影海王去往美丽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其实提到意大利，大家会想到的罗马、 威尼斯、米兰、西西里岛呢，可能是在随后的几个名单当中才会出现。它虽然不像刚才所说的意大利的其他那几座城市一样声名远扬，但是却因为这里的多部电影而走红。比如说《教父》，比如说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都让西西里岛这个名字充满了神秘和魅惑的感觉。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去西西里岛看了海边的风景，也感受到了陆地的非常恢宏的建筑。其实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除了有淳朴的民风、古希腊的神庙、拜占庭风格的建筑之外，还有阿拉伯式的教堂，以及别具西班牙特色的广场，满怀人文情怀的古迹、迷人的自然风光等等。西西里岛可玩的地方非常多，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开启浪漫也好，小清新也罢，总之很自在很惬意的意大利西西里岛之旅。当然欢快的清新的意大利语歌曲送上。 È la malinconia e me lo tengo stretto fin da piccolo una mania mi travolgo da solo di immagini e suoni e profumi antichi di abbandoni che mi battono al petto reclamando attenzione c'è qualcuno in questo corpo c'è più vita in un paese fantasma c'è qualcuno in questa testa c'è un preoccupato marasm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il mio vizio è la malinconia e ci cado spesso commovente allegria mi ricordo e rivivo con il sorriso di quando credevo nel paradiso faccio buon gioco a cattivo viso c'è qualcuno in questa vita c'è più luce nell'inferno australe c'è qualcuno in questa testa temperatura freddo polare è malinconico ma non fa male mi rende quasi euforico normale anche se il mio torrente ora sembra un ruscello e dimentico il male ricordo il bello mi commuovo al suono di un violoncello c'è qualcuno in questo corpo C'è più vita in un paese fantasma, c'è qualcuno in questa testa, c'è un preoccupato marasma, c'è qualcuno in questa vita, c'è più sorprese in un uovo pasquale, c'è qualcuno in questa testa, temperatura freddo polare. 这首意大利语歌挺有意思的，整首歌曲呢非常的轻快，当然也算是一首告白的情歌吧。整首歌曲当中呢在唱我为什么如此的忧郁， 感觉内心深处被什么所吞没了一般，每天呢都在想着一些事情，感觉有一些忧心的烦扰，然后开始了第一段啦啦啦啦啦那段即兴的哼唱，紧接着呢又说我是如此的快乐，不知道为何如此的快乐，一见到他的时候内心就泛起了无数的波澜。哎，听着这样的一首告白情歌，好像女生很容易会被打动到。11:10，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的西西里岛之旅正式的开始。昨天我们去往了神殿之谷，今天我们要去往的第一个地方是古希腊剧场。古希腊剧场呢，位于塔尔米纳的古希腊遗址，是一座历史久远的大剧院。如果你曾经看过斯巴达300勇士的话，应该记得在这部影片当中有一个镜头，就是大家一起在讨论说要不要去救斯巴达国王，当时就在一个这个剧院当中去讨论，这个剧院就跟这个古希腊剧场非常的相像，但唯一不同的是古希腊剧场现在已经算是遗址了，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建筑，但是残留的这些建筑群依然会让你想到它曾经是多么的恢宏。这样的一个古希腊剧场依海而建，背山面海，坐落在山顶，一面是蔚蓝的大海，另外一面呢是山坡的房子，可以说也是西西里岛上少有的完整的剧场遗址。来这里好好的看一看，也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散步之旅。这样的一段散步，你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历史的痕迹，看着现在还剩下的一些斑驳的柱子，你自己去脑补它可能经历的哪些故事。以下我们听到这首散步，来自于彭坦的新歌。简单的散步的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它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听一听彭坦的感受，是浪漫的、凄美的，还是什么样的？ 彭坦的新歌《散步》，整首歌曲呢依然是他标志性的那种如梦似幻的气息的这样的电子音乐元素，整首歌曲给人一种透亮而不冰冷的合成器这样的一个氛围，也是彭坦最擅长的。包括歌曲当中的声音采样很酷啊，我们听到的有海浪翻动空气，包括童声稚嫩呢喃这样的一个声音采样，再配上他自己舒适的一个和声，整体勾勒出了黄昏的时候我们沿着海岸去漫步这样的一种图景。这首歌曲呢也是依然延续着他在六面体计划当中构建的那种疏离超现实的观念。而讲到散步，这首歌曲真的是一首不折不扣的情歌。好像我们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恍惚的时候，就是真实发生的跟你脑海当中想象的，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啊？如果有的话，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描述到在某一个瞬间，这种混乱的模糊的忽然间呢就变成了清晰，而所谓的现实世界在爱人的面容的比较之下也好像变得无关紧要了。当爱人在抽象的讲起自己的世界，哎，当讲起两个人的恋人絮语的时候，那一刻仿佛找到了散步时候的那种随意，那种惬意和一种浪漫的氛围。听着这样的散步，我们接下来真的去散步啊。下面去散步的这个地方呢是巴洛克风格的古城。诺托古城是一个气质独特的小镇了，诺托的街道，诺托的城堡，这里几乎集结了所有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彩色的窗户，复杂的梁廊，这里的阶梯还是钟楼，到处都是刻满了小狮子、天使以及蛇发女妖还有怪物种种的雕像，也让这里的气氛呢充满了古典和静谧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来这里面散步的时候，你当着看这些可爱的雕像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穿越的感觉。贺尊昨天带来自己的全新专辑，以下我们听到的是很可爱的穿越吧猛犸。 最美的头发，她是漂亮的猛犸，老家不在哥伦比亚，不论她躲到哪里，总有人想占有她的毛和象牙牙，所以她造了一个可以穿越到未来世界的时间机器，猜想到了哪里，一定不会再有抢大象东西的人类吧。 霍尊的新歌《穿越吧，猛犸》也是让你颠覆以往对于霍尊的认识，非常可爱俏皮的一首歌曲，也是充满着种种的想象力。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很熟悉，《A Little Love》，唱起来你就知道了。生活需要这样的 A Little Love。 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旅行是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旅行是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游园出行方面。现在市民只要拿着带有交通联合标志的一卡通京津冀互通卡，就可以在全国137个城市搭乘公交地铁。支持一卡通京津冀互通卡的省份中，不仅包含了天津及河北两地的公共交通，还包含广州、南京、郑州、青岛等地的公交及地铁系统，所涉及省份数量达到25个。在支持互通卡的城市，用户无需其他任何操作，即可按照当地规定刷卡乘车。为了方便乘客出行，从昨天起，公交集团新开934路，首末站为窦店汽车站到海子角。12月17号起，公交集团新开三条快速直达专线，方便南部房山、烟宝、富盛家园、五矿名品、东部土桥、梨园、小岗村等居住区快速接驳地铁通勤城区。北京首家24小时出入境自助服务厅已经正式启用，地点位于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接待大厅北门外。同时，出入境管理局在前期试点的通州分局出入境自助服务厅的基础上，分别在朝阳分局、丰台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启动延时自助服务。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我轻轻地嚼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加一颗奶球我搅拌海参，将甜度调高后再牵手。想随身带走，想你的时候就吃上一口。多余 静静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静静地尝一口，味道香浓地说，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静静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会微笑的淡薄。我静静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 方文山作词，周杰伦的曲并演唱的非常甜蜜的一首歌曲《甜甜的》，收录在他2007年的专辑《我很忙》当中。据说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一开始杰伦本人是有点抗拒的，他在考虑说这首风格甜美的歌曲是否适合自己演唱，但是一想到这首歌可以表达自己对学生时代那种单纯感觉的怀念，于是呢就决定自己来演唱了。听着这样的甜甜的一首歌曲，11:37，让我们正式的甜甜的开启这时段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呢，去往的是意大利美丽的西西里岛，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古老悠久的瓷都。瓷是陶瓷的瓷。卡尔塔吉隆作为古老的瓷都，可以说是美名远扬的。在圣山圣母教堂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台阶，不光大而且非常的高，这巨大的台阶呢也是它主要的地标，一共会有132级。132级的台阶上装饰着不同的手工陶瓷，传统的样式呢已经沿袭了千年的时间。别出心裁的陶瓷，富有特色的马赛克艺术，也让它成为了欧洲设计风潮的引领者。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欧洲的大牌服装上都会用这样的陶瓷的元素，包括使用陶瓷的各种各样的设计的感觉。很多你来到这边的瓷都之后，你会发现哎，好像在哪一件衣服上能够看到它的影子。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牛奶咖啡的最近一首新歌，歌名很有意思，叫做《第一个诗人诞生前》。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哎，突然间的诗性大发的这样的感觉。 诗人诞生前， 如果有的话，听这首歌曲还蛮搭。 怎么爱赞美太阳和阳光，生生不息天地之间，是谁创造一切，谁将它毁灭，沙粒一般渺小，犹如大海深邃无际无边，一万年短如一天，在你回眸一笑一瞬间，花开又凋谢，呼吸之间沧海桑田，弹指之间心心念念。 牛奶咖啡的最近的有首新歌《第一个诗人诞生前》，这首歌曲呢，依旧是延续了他们一贯的清澈质朴的曲风。但是唯一不同的，也是有意思的一点是，这是一首中国风混合了电音元素的歌曲。歌词方面呢，依旧是来自于 Kiki 复言，他在这首歌曲当中呢，营造出来了一种风花雪月的古代的感觉。仔细的看一下歌词的话，你会觉得哎，这歌词写的真的是很不错。当然这个电音包括加上这样的一个中国元素，怎么样的调配好这首歌曲，我觉得整体调试的还是非常舒服的一种状态。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呢我们去往巴勒莫，也是影片教父的领地啊。如果你是电影教父迷的话，那么你一定得来看一看巴勒莫大教堂。位于西西里的首府的巴勒莫大教堂呢，也被称为是最混搭的建筑。哥特式的尖顶，然后窗户呢也是哥特式的风格，包括拱门都是如此。但是呢，高高的圆顶的那样的一个感觉设计，却又是来自于巴洛克式的设计，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美的雕饰。在这里呢，我们好像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三种建筑风格，却是无缝衔接的，很好的一种状态。好吧，11:44，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的逛一逛西西里岛，还有很多值得逛的地方。马上回来。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旅行是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旅行是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 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记得锁定 FM97.4，泽华依旧和你带上音乐去旅行。11:46，带上音乐去旅行。以下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歌名就很酷。哎，当然歌曲营造出来的感觉也很炫。张杰，歌名叫做我是来揍你的，听听看什么样的风格，怎样的感觉。 全家战士身战气全不罢，言行一步一段传奇走天下，我不是来当英雄的，我是来揍你的。绝招一招一式，身战气全不罢，言行一步一段抓起走天下，我不是来当英雄的，我是来揍你的。我只想做一个低调的习武之人，你可能误解了，低调才欺人太甚，我无论是为人，所以要低调的教你学做人。我练武为传承，为守护重要的人，无经验的无痕不算几顿乾坤，我放我的自尊，你用唇交流 身正气全不怕，一言一行一步一一段传奇走天下。我不是来当英雄的，我是来做你的。一拳一掌一招一式，一身正气全不怕，一言一行一步一一段传奇走天下。我不是来当英雄的，我是来做你的。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好玩一首歌曲，歌名叫做我是来揍你的。当然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跟电影有关啊，是电影叶问外传张天志的主题曲。而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也是融合了中国的功夫啊为代表的传统中华文化这样的一种中国风元素加入到了歌曲当中。歌曲呢也是把京剧 rap 和中国风旋律进行了一种融合，极具创新意识的表达电影的一个主题。而这部电影呢，在我看来也是因为有杨紫琼的加盟而显得好像格外的有看点。好吧，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我们所说到了巴勒莫这样的一个地方，这里也是电影《教父》的一个拍摄地啊。如果你很喜欢看《教父》三部曲的话，巴勒莫大教堂一定是你心目当中必去的景点 Top One。到了大教堂当中呢，你看到这里的建筑的感觉会有一种非常严肃非常恢宏的感觉，同时好像由于受到影片的影响，你也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可怕。在这里你可以尽情的发呆脑补一些画面，也可以把影片当中的那些场景进行一下现场对照。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杰的新歌《我是来揍你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新歌来自于温岚。有一段时间没有出新专的温岚，今年呢可能也会带来自己的全新的动态。这首新歌叫做《标注爱》， 爱上 一贯的舞曲风格，非常的飒爽。这个前奏听得很带感。 闹钟声每一天唤起心中的希望。走一步的微笑，踏在梦想的路上。也许是遇到许多小伤，风雨阻挡方向，那又怎么样？总是会等到雨后晴朗，试着换个方向，视野更嘹亮。不论你是不是我的君主，还是谁的家族，不论你是白黑黄肥瘦，受这个世界都有你在拥堵。谈论宗族，大家开一个群组，有你的爱，我们这世界就能这首音乐，大家一起 把爱，把爱透过指尖标注起来，用爱，用爱透过指尖标注起来，把爱，把爱透过指尖标注起来。 闹钟声每一天唤起心中的希望，走一步的微笑，踏在梦想的路上。也许是遇到许多小伤，风雨阻挡方向，那又怎么样？总是会等到雨后晴朗，试着换个方向，视野更嘹亮。还是谁的家族，不论你是白黑环肥眼瘦，这个世界都有你的拥堵。不谈论宗族，大家开一个群组，用你的爱温暖这世界，看着这首音乐大家一起吧。 爱，爱，爱，透过指尖标注起来。